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踢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2013年11月，南方的冬天。 2014年5月，《红楼梦》中。 2014年6月，音乐人生史进。 2015年10月，《天使爱美丽》。 《花与爱丽丝》。 安德烈波切。 萤火虫和他的 高粱鼠。 大提琴。魅力演奏厅。 长安古意。我是李美杰，我们很偷懒，为了减少工作量，把毕业特辑做成了4年节目的拼盘。有一些是得意之作，今天听都很高兴；有些平淡一点，我们先放最最喜欢的得意之作吧。《天使爱美丽》，大提琴。天使爱美丽呀，那是刚刚学法语不久，还处于对法语的蜜月期，对和法语有关的一切都兴趣甚浓，所以接触这部有童话气氛的法国电影也是必然。为什么拿来做节目？除了喜欢之外，谁叫它配乐都那么可爱呢？乐队领班的遗孀，他一直穿着王夫的制服，招牌上的马头少了一只耳朵，花店的老板就在笑，他的额头上好多皱纹，面包店橱柜里有好多棒棒糖，闻到香味了吗？这位先生让顾客试吃西瓜啊，那里还有杏仁雪糕。现在经过肉店，火腿79法郎，排骨45法郎。我们现在到了奶酪店，酸的12.9块，淡的23.5块。这里是书店，一个宝宝正在看狗，狗在看烤鸡。现在我们到了地铁口的书摊，我就陪你到这儿。 大提琴是我大二下学期的节目，想法很零碎，但是又很想写好，所以修改了好几次才定稿。里面有我愿意的大提琴版和一首民谣，有传统的无伴奏大提琴曲，还有一首现代大提琴家的乐曲。我听大提琴总是觉得很甜。在一段爱情里，是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决定了我们能否长久地爱着一个人。这些身体里的小分子能互相作用，演化成我们加速的心跳和嘴角的笑意。科学还说，大提琴的声音频率与人声频率最为接近，所以电脑上那些在300到500赫兹左右起起伏伏的波形，可以通过耳朵直击我们心底柔软的地方。韧性，声音响亮，并且有着宽广音域的低音乐器，在近年盛行的民谣中常常出现。2013年，宋冬野在专辑《安和桥北》中，用吉他搭配大提琴的简单形式制作纯乐曲，给抱着盒子的姑娘，一直每个人心中无法忘却的人。听过这段2分钟音乐的人，大概都很难不记住他。这个声音低沉的乐器，好像就在唱我们心里的歌。肖邦就不用介绍了，后人拍了他的传记电影，取名《一曲难忘》，融合了他一生中很多重要曲目，节选的片段是很慷慨激昂的革命练习曲。 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目标，以激进生命做赌注，一些人眼里的极端幼稚，是一些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情怀。自私和伟大，其实各有牺牲，其实都很痛苦。弗雷德在最后一场巡回演奏会弹奏了这首革命练习曲。革命终于爆发，波兰开始反抗，成年后的男人回答了曾经11岁男孩问的问题：波兰会不会获得自由？会的，真正的艺术家希望每个国家都是自由的，而有天赋的人应该更接近那些普通的人，用自己的天才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这样他才没有失去正义感。 大一下学期特别迷恋钢琴，自己也开始学，所以连着做了2期国内钢琴家的节目，其中一位是夜的钢琴曲系列的作曲家史进。上个月听他的音乐会，传唱度最高的夜的钢琴曲5演奏了2遍，现在听还是很动人。另一位是台湾钢琴家萤火虫，两位风格都很清新，曲子听起来舒服解压。 童在出发前这么描述他期待的夏天：我想青草香会让雀斑很高兴，到时候也许开心地和我捉迷藏。午后会飘来一场大雷雨，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和雀斑躲在老树下，晃着秋千等待雨后的阳光，免不了有吵闹的蝉声和人群急促地奔跑的脚步声。 大街小巷总有许多钢琴培训的招牌挂着，其实有它的道理。钢琴声音纯净，哪怕什么都不会，敲几个琴键，它也会还你几声动听。不像提琴或吹奏乐器，让初学者不知如何下手。钢琴作曲家，我们常常想到贝多芬、巴赫、舒曼、肖邦，这些旧时代的人们在我们脑海里都是闪着光的神一般的存在，超凡脱俗。可你是否知道，人们习惯着急、习惯直白的今天，依然有人能静下心，在静谧的夜晚写一首纯粹的钢琴曲。今天的音乐人生带大家走进一位现代钢琴作曲家石进。除了人之外，还看了一些电影，很喜欢就拿来做节目。花与爱丽丝，电影配乐中的古典音乐。 花与爱丽丝是讲述女孩子之间友情的一部电影，画风很清新。看电影的时候关注到有很多专门的配乐，于是起心做了这期节目。后来还单独做了一期节目，挑了几部电影中的经典配乐一起写。 七岁的女孩，脸庞干净清秀，垫着脚跳芭蕾，全身散发出年轻的气息。谎言还没有开场，音乐还是温柔欢快的小提琴 Fish in the Pool。 芭蕾练习间隙聊天的时候，寺里的阳光从窗户的缝隙洒下，可以看到在空气中飘动的细小尘埃，和着音乐暖洋洋的。 也写过一些自由发挥主题的节目，比如《红楼梦》和电视剧《红高粱》，去过的江南小城和西安。《红楼梦》中长安古意，高粱熟，南方的冬天， 说到长安古意啊，那年十一的时候在西安的哥哥结婚，热闹之余在微雨的长安逛了逛，伴着钟声孕育了这次节目。我抚摸城墙冰凉的垒石，听他讲述一个个久远的故事，一份份沉重的岁月。我看见他干涩的皮肤下，青色血管里流淌着的诗词戏曲。我嗅到他骨髓里散发出的淡淡紫檀香气。我听见他低低地唱着秦腔，尽管他已苍老的张不开曾经苍劲雄浑的双臂来拥抱我，尽管他已唱不出秦腔的慷慨激昂，荡气回肠。 柴面朝大海，我愿浸在这旧时光里，与这座城暮暮朝朝同花万里。 其实《高粱熟》这期节目配乐不完全是中国风，不过中曲的唢呐实在是动人心魄。那段时间沉迷电视剧《红高粱》，电视结束不久后就用这曲唢呐震慑了交大，还是在某个秋风萧瑟的午时，当时还在朋友圈看到剧迷同学的回应，莫名有恶作剧成功的快意。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光阳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紫红色的影子。一对对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真切地感到某种退化。 隔世的笑颜，那本是出嫁那日应有的。高粱正熟，衬得三十里红愈加浓郁，残阳如血，那是属于九儿的红色，也是高密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除了古典组，我们也跑去音乐组做了一点节目，一期王菲，一期曹轩宾。非比寻常，音乐传记曹轩宾。进广播台的初衷，除了喜欢播音，就是想在广播里放王菲的歌啊。于是做完第一期属于古典组的节目，在同月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音乐组写了一期王菲。拍他抽烟的照片时，他随随便便地说：“你拍吧。”丝毫没有一般女艺人的做作。他爱唱歌，他站在舞台上轻轻地说：“如果哪一天我不再唱歌了，你们要忘了我。”回音那么远，直到被不可能的回答声淹没。他爱沉默，一场许多歌手可望不可及的偌大演唱会，他只说了三句话，却唱哭了很多人。他爱爱情，只是模糊一笑，告诉所有人，我说了你也不懂。声的铺满整个旷野，当无法忘却，难以尘封的记忆再次回闪在眼前，当身边的物人事被缓慢地按下暂停键，无声地倒退，当时间静止，生命消逝，当死亡悄然又呼啸而至，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这是命运的开端。 以上就是我们在交大广播留下的节目了，能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毕业特辑，我还是很自豪的。当然比节目更珍贵的是在这里遇见的人，结尾俗套的表白，和你们在一起的开心都是真的，有你们一起录节目，一起打闹，一起办活动，我来这里才有意义。 蓝色小屋是我们的家，每个人的幸福都令我们牵挂，只求岁月静好，祝所有的家人幸福到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翁欣， 我是李美杰。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例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有分师傅，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 我就记得人特别多， 当念到我师傅的名字的时候，基本上全场都开始尖叫。年幼的我在台下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 听说今天是迎新大例会，可是站在台上那两个人怎么那么能说啊？点评节目居然点评了快一个小时，可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小白，听着一堆陌生的术语真是云山雾罩。据说这两个人是我们的编辑长和播音长，这广播站好吓人啊，分个师傅还要起哄，分分钟想逃离闹事现场。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开例会吧，可这有吃有喝有礼物，还有这么多人混吃混喝看热闹，着实颠覆了我对例会的印象。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多少让我想退站的心放了放。说句心里话，看到站里的人这么热情，还有种莫名的温暖。师傅在我的礼物袋里放了一张明信片，写着： 亲爱的徒弟，欢迎加入交大广播，希望你在这里能找到更多的快乐。 说我感情不对，一会儿说我发音不对，一会儿又说我嘴声能当背景音乐了。嘴声到底是什么鬼啊？我说了18年中国话，怎么坐在话筒间就这？唉，希望不会被播音长吐槽吧。 这种感觉很奇妙，有点说不出来，好像录进广播的声音变得好听了呢。周五下课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同学们都是脚步匆匆地奔向食堂。可是今天，我只想站在思源楼下的喇叭前听完自己的节目。人生中有很多的第一次，而今天是第一次让自己的声音在整个校园回荡。 美娇姑娘，你是否只爱学过你食堂？ 第一次被师傅带着在操场上练声，晚上10点钟先跑2圈热身，然后一个人站在东区操场的最中央开始练声。说的超凡脱俗一点，就是在黑灯瞎火的操场上大喊大叫，场面确实有点滑稽，以至于我往哪边喊，那边的小情侣就会自动的往另一边躲，我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情侣杀手。 参加春之声，我扮演的是文成公主，穿着粉色的裙子，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偌大的天佑，战战兢兢，声音和舞步里是藏不住的紧张和青涩。 第一次参加春之声，编辑是嘉诚和门门。这些天嘉诚每天约着我改稿子剪 BGM， 门门为我跑上跑下找老伯指导我，和我一起对稿子。广播站是一个特别美好特别温暖的大家庭，下个学期我也想加入这个温暖的组织。 体育 族若干同学决定去交大附近某宾馆，一起去看世界杯的半决赛，巴西对德国。我满心欢喜的，十分自豪的穿上了巴西队的球衣，跟随了一众德国球迷来到了宾馆，想着能看到赛后内马尔激动的泪水，听到巴西球迷振奋人心的欢呼。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我发现我错了，德国队进球了。当时我就想啊，还好只进了一个，过一会儿两个，过一会儿三个，中场前丢球数量来到了七个。还好啊，德国兄弟比较给面，送了一个安慰球。比赛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默默地躺着，两眼懵逼。所有的德国球迷都在安慰我，可是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来怀柔军训基地已经一个星期了，各种工作基本上也步入了正轨。这些天每天中午急匆匆吃了饭，就去军训广播台盯着节目的广播。记得前些天我和外联一起去找相关负责老师做工作交接，一些严格的要求让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时真是觉得崩溃，就只能向温月姐求助，并且一起想办法互相鼓励。所以啊，革命友谊真的不是盖的。但是每次在解决问题或者完成工作后买零食犒劳大家的时候，那种喜悦的感觉是很与众不同的。其实接管这个工作有意料之外的惊讶，也有觉得自己即将身负重任的紧张，但我相信温暖的这里有着一群温暖的人们，可以陪我一起度过所有的困难。接下来的一年加油吧。 今天是2014年9月17号，我当文学组组长的第一天。以往站里一提起文学组，大概大家想到的都是《诗酒年华》《且听风吟》，一群文绉绉又文弱弱的矫情文青吧。其实，在决定接手组长的那一刻，我就想做点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我想给文学组一个重新的定义。我相信，所有热爱文字的人，他们内心深处一定藏着一颗最会生活的有趣灵魂。他们可以体会到别人不太能体会的痛苦，那他们也一定可以感受到别人不太能感受到的快乐，他们反而会做更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学组应该是文艺而不装逼，深刻却不深沉。 我终于也收徒弟了，徒弟是音乐组的编辑，和我一样喜欢民谣。昨天在商场给他精心挑选了一个耳机，这次大力会我图肯定跟我去年似的萌新一枚，幼小单纯的内心受到了小小的惊吓。 组长不好当啊，今儿要是不收起节目，明天一大早还得披星戴月的跑站里来上单啊。我这么一个温婉美丽大方又善良的弱女子，居然变成了天天发催命短信的债主。 播音找好了吗？节目剪好了吗？资讯做完了吗？那个大节目怎么还没开始啊？下周就要播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嘴声啊？哎呦，你快点，晚上6点之前必须把节目发给我。 2014年12月11日，今天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例会刚刚结束。这学期刚做新闻组组长不久的时候啊，感觉组里有点断档。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超想念各位老人啊。那招新的时候呢，就招了一批特别可爱的新人，跟我一起狠狠闹腾了一学期，做了好多掉节操的事情。今天郑叔叔在大例会上讲了最后告别的话，唉，老人们总是在离开啊，那告别的时候怎么能不组织表白？所以我悄声倒数了3、2、1，然后全组的小新人跟我一起齐声大喊：“郑叔叔，我们爱你！”啊，那真的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了。而且我也就算是辛苦一学期终于卸任了。结果例会散了的时候啊，就有小新人居然带点委屈的和我说，说下学期就会不常见到花三了。我这么快就成老人了吗？哎，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入土告别的。不管是下学期、下下学期，还是下下下下下下学期，我都会一直在这里的，怎么会离开呢？ 今天是2015年5月24日，第二次参加春之声了。今年我被站里邀请去做开场节目的演员，真是有不同的心境啊。我和桑杰一起穿越成了五四时期的青年，一起领诵少年中国说。不得不说，时隔一年再会春之声，多了很多自信，也在一天天对广播和舞台有了更充实的感情。 今天是2015年9月18日，我当播音长的第一天。两年前第一次坐在教室里听播音长评节目，很羡慕他。没想到今天我也站在了这个讲台上。第一次评节目，其实我很紧张，原本写的满满当当的节目评价都没说全，只顾着打开话匣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很开心的是，今天有几个播音主动来找我听节目询问建议，甚至还根据我的建议请求编辑重新录制一遍节目。自己能够被信任的感觉真的很棒，就是有一点非常令我介意，为什么给我搭配了一个那么高大的编辑长，我们的身高差太猛了，不开心。 今天是我当编辑长的第一天，上学期花三问我愿不愿意接编辑长，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愿意接的，毕竟刚当过组长，知道编辑长不太好当，但是当时站里确实缺人，所以今天我就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这里。在这个暑假，我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小屋的化蛹为蝶，站里重新装修，从硬件到软件全部换新，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没有老人新人之分，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我很荣幸能成为小屋旧时代最后一位编辑长，也很荣幸能成为小屋新时代的第一位编辑长。希望这个学期能带着小屋越走越好吧。哦，对了，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上届播音长真贴心，给我配了一个这么萌的搭档，我对这个身高差很满意，非常开心。 今天是2016年5月19日，距离春之声决赛还有三天，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有了样子。我问前两任站长，晚会真正进行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其中一位回答我，他在空荡的天佑二楼找了个视角最好的位置，看完了整场晚会。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和好多人耗费许多心血准备了很久，终于可以在最后一切都落定的时候安静地观赏它，这是我们一群人的成就。今天是2016年5月22日，第三次参加春之声，我有幸得到了广播站的肯定，从朗诵者成了一名主持人。同样拿着话筒，也知道自己担当了更多的责任，不再只是负责一个节目，而是需要撑起整个流程，需要对得起台前幕后每一个辛苦准备的站员伙伴。 春之声第三年，在播音长卸任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报名了心心念念的春之声，跟搭档一起完成了蚂蚁的朗诵。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过去一直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站在那样的大舞台，所以迟迟没有敢于尝试。但当我听到主持人念出了冠军的名字时，我终于相信我完全能够驾驭这个舞台，成为聚光灯下最闪耀的人。在星光璀璨的舞台上，我享受了青春，享受了荣耀，更享受了朗诵带给我的快乐。 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最后一次参加迎新大例会。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在这里第八次参加迎新大例会了。站里大部分人都是学弟学妹，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坐在教室里，看着满屋子的人起哄、闹腾、欢笑，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 今天是2017年5月14日，四年里的最后一次春之声了。 没想到我竟和春之声结下了四年的缘分。经历了四年，春之声的自己站在台上，看着忐忑着准备上台比赛的学妹，仿佛大一时的自己。四年岁月一晃若梦。 今天是2017年6月15日，距离毕业还有两个星期。时间快得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我和小屋已经走过了四年。有时候真心觉得生活好奇妙，当初和小屋的相遇是源自一次无心插柳的遇见，却没想到四年以后对这次遇见能如此心怀感恩。 记得大一刚进站的时候，我的师傅就一边笑着一边跟我说，哎呀小玛丽呀，大学四年超级快，一转眼就过去了。然后他又顿了顿，补了一句说，等到你上了研究生，你就会知道研究生的三年比大学四年还要快。我当时笑他倚老卖老，心里暗戳戳地想，我还这么小，青春哪里怕蹉跎。而我现在坐在电脑前敲下这些字，电脑时间显示今天是2017年6月15日，从今天开始距离我们离校还有13天。 如今的小屋已经涌入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在享受高端设备和优越条件的时候，小屋原来的样子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记忆。总有一天，蓝色小屋的孩子会不记得小屋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不记得老旧的调音台、 XP 系统还有冰箱和电视。但没有关系，每一届人都有每一场的故事，都有每一段不同的回忆，不必为未知的未来过于担忧。 刚入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会占据我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活。广播站与我是一个真的可以把它当成家的地方。在这里我早起上过单，期末刷过夜，有一次还偷偷摸摸地涮了回火锅。大学四年有很多后悔遗憾的事情，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很多事情我都会选择重新来过，但加入交大广播这件事绝对不会。 这四年认识了站里很多美好的人，还知道了很多他们也许不认识我，但我可以记住他们名字的人。我从一个小编辑做起，到当组长，亲自参与了春之声的筹办。蓝色小屋是我大学所有美好时光的见证，感谢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感谢他带给我的这份永远的青春记忆。 对于这所古老的大学和屹立在思源楼里的蓝色小屋来说，岁岁年年你我他或许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对于我来说，是广播站开启了如今的自己。很感恩广播站和当初选择来到这里的自己，我真的很爱很爱这个地方。 这四年我可以超坚定地说，广播站真的教会了我成长。感谢遇到的每一个人，在我平淡无奇的生命中，你们是无可比拟的永恒的奇迹。此经一别，不知道下一次聚齐会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在你的婚礼上吧。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 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如果没有你们，我也没有在广播站的之后的这些很 值得回忆的日子吧。 也希望自己20年后也能这样带着我自己的子孙后代们回到交大再来看一次春之声。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继续坚持这样一种爱好，能够在新的地方找到这样一个能够像蓝色小屋一样温暖的这种归宿。 希望我的师弟师妹徒弟徒孙子子孙孙徒孙孙仍然在这里发挥他们自己能发挥的一切。 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朋友，所以说在这里付出4年青春是真的是让人无憾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广播站它就是一个大家庭，不后悔遇见你们每一个人。 我是花三， 马红烧酒， 我是天使， 我是满月， 我是翁鑫， 我是美杰， 舒嘉诚， 江浩， 我是陈雪林， 孙晓宁， 方杰， 我叫杨灿， 我是门映曲， 我是狗哥哥， 我是于骄阳， 我是厉晨光， 我叫郭新元， 我是张纪元， 我是徐涛。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伤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